气候的变化，咱们要养成看天气预报的习惯。你看咱这个广播定时就有天气预报，是不是？电视它也有，手机上它也有啊。像这个持续低温啊，大风啊，阴雨啊，这个时候就是急性心肌梗塞的诱因之一。所以遇到气候恶劣的时候，咱们冠心病人要注意保暖，适当的增加一些扩灌药物啊，进行心肌的心脏的保护。那第五点呢，咱们心脏不好的人呢要做好应急措施。如果出现了心肌梗塞的先兆的症状，你可不要惊慌，首先应该立即卧床，保持安静，避免精神紧张，舌下立马含服硝酸甘油，或者家人请医生上门就地诊治，同时做好送往医院的准备。交通工具必须是平稳舒适，病人应该避免走动，情况相对稳定的时候应该是用担架来运送。那么运送的过程当中，可以持续的或者是间断的使用硝酸甘油，因为救护车上都有医生，问一下医生该怎么用就行了啊，用这些药。那么症状严重的或者是心电图变化的时候，在医院里的话，大夫会按心肌梗塞进行处理。梗塞的先兆如果能够得到及时处理的病人，有的人呢他就免于急性心肌梗塞，有的人呢即便是发生心肌梗塞，这梗塞的范围也会比较小，症状呢它也比较轻，并发症呢它也少，也易于患者的康复，这存活率呢那当然是明显的提高。另外呢，我再教给大家两个可以预防心梗的小方法啊，都是很简单的。一个是食疗方啊，黑木耳15克，猪腿肉50克，豆腐2块，植物油、细盐、黄酒、酱油、米醋、蒜泥、豆瓣辣酱、花椒、辣油、味精适量。把这个黑木耳用温水泡1个小时，发胀以后去除杂质，洗干净，再用冷水中浸泡备用。猪肉呢给它洗干净，然后切成肉末啊，这个加上细盐、黄酒、酱油拌匀备用。豆腐呢切成小方块，起油锅啊，放植物油2勺，哎，中火烧热以后呢倒入肉末、蒜泥炒香，再搁下木耳、豆瓣辣酱翻炒3分钟，加上蛋肉汤或者是清汤1碗，再倒入豆腐，加点盐焖烧个10分钟，再加淀粉糊、米醋、花椒粉啊、辣油、味精，拌合成羹，小沸以后呢就是小小的煮开以后装碗就可以吃了，很好吃。这个方法可以调中益气、滋肾益胃、活血散血、去除寒湿。那近些年来也证明这道菜呢有良好的抗血凝块的作用，对于血管的栓塞呀、心肌梗塞呢它有一定的防治效果。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茶饮，莲心药茶，3克莲心、3克桂枝、3克生甘草、5克白术、5克茯神，把这些药材给它切碎，然后用开水直接冲泡，20分钟之后就能慢慢的饮用了。那么这款茶呢，它能清心、安神，而且还能解决咱们的心胸烦闷呐、气短乏力呀、头晕目眩呐、呼吸困难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呢，通过这道茶它也能迎刃而解。而且比如说有一些浮肿的问题它也能缓解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